满翡翠。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东三环三元桥到京广桥由北向南的方向，北三环马甸桥到安贞桥由西向东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新歌推荐， 新歌一号张靓颖，贪恋。 我伸出手，却又回缩。 新歌二号那英，夜光。新歌三号零点乐队，天下无敌。 是男人就该顶天立地，用微笑去面对暴风雨。 新歌四号田馥甄，最暖的忧伤。 穿着我最暖的忧伤中衣物。 新歌五号江美琪，三明治女孩。 让心去感觉，愿遇上每次猜不透。 新歌六号郭采洁，这样的我。 紧牵着我的手。 新歌七号苏诗丁，一二三。 假如不是你放开我的手。 新歌八号李玖哲，脱单。 这世界太喧闹，我不想有爱就好。 新歌九号汪苏泷，忽而今夏。 来回争吵过多少啊，反复试探了多久了。 新歌十号王嘉尔， Dawn of Us。 Let it go, oh, let it go, oh, yeah.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这里是中歌榜，接下来两个小时直播为大家带来全新一期的中歌榜 Top 40揭榜专题时段。你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2018年第17期啊，前40位已经排列出来了，谢谢大家一周以来揭榜中歌榜在新浪的官方微博专题评论和点赞。那接下来我们要从第40开始听起。 如何乐坛精英新贵，集合八方新品反馈。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 Top 40。首先听到的是第40位上榜三个星期之产后复出的 Ella 陈嘉桦带来的电影《脱单告急》的主题曲，叫《忠于爱情》啊。 战胜考验，终于明白。 为我自己。 忠于爱情第四十位 Never 第39位。 沉默还挺人权，最好先说再见，这样你不会看到我多肤浅。沉默还没扮演，我不经意的想起你，越真实支离破碎的画面。沉默还挺人权，学着看淡一些，最好能发现快乐也有反面。沉默还没毁灭，我不经意做了了解，剩下的时光有人可挂念，也有故事可写。 这是孙子涵作词作曲啊 ，Nico 孙子涵，他从大学到现在呢，短短的几年，不断的发唱片啊，一直在看看属于自己人生的第一首爆款歌曲的诞生啊，还听人劝，上榜两个星期，下降四个榜位。 做我该做的梦，感动谁的人生？反正我的感性已经变成了戏谑，换个人来表演。只是消遣也好得过承受思念。沉默还挺人权，最好先说再见，这样你不会看到我多肤浅。沉默还没扮演，我不经意地想起你，也只是支离破碎的画面。沉默还挺人权，学着看淡一些，最好能发现快乐反面。趁我还没毁灭，我不经意做了了解，剩下的时光有人可挂念，也有故事可写。 说到这个爆款歌曲哈，有些人呢可能唱十年还没有一首，那有些人就短短几年就有了，比如这样袁娅维啊，去年到现在那个爆款歌曲到现在还是这个余音绕梁，大家争相在那边唱啊，说散就散。趁热打铁的袁娅维带来的最新的专辑首播单曲叫做别废话，非常有力量的一首歌。他的 vocal 呢有一种天生的烟熏的感觉啊，耐人这个寻味啊，咀嚼想回味。霸气外露，别废话，上榜四个星期。 继续往上爬一格，小白白举纲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六二一，这个名字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含义就是写这首歌的日子6月21号啊。白举纲时隔2年之后将会带来最新的专辑，这是预热的单曲621。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在北京音乐广播为大家开出2018年第17期中国歌曲排行榜 Top 40。 36位。 还有些忘不掉的，你说那就记得吧，不放下也许是最好的放下。曾经给我的牵挂，你说还依然牵挂，只不过已不需要回答。来回争吵过多少啊，反复试探了多久了，你说何必浪费最宝贵的年华。有些缘分是注定的，怎么努力也没办法，小树发过芽也未必能开花。怎么那年盛夏，那个傻瓜说的傻话，陪着你回家，陪着你长大，每天都记得打电话。可是你还记得吗，那道晚霞最后一次送你回家，我没有讲话，因为怕眼泪落下。 今天这首歌呢是汪苏泷的一首 OST 啊，汪苏泷作词作曲为电视剧《忽而今夏》创作并且演唱的同名主题曲。我一直觉得汪苏泷是有才的哈、啊、他的旋律的把握是既工整又流畅。 陪着你回家，陪着你长大，每天都记得打电话。可是你还记得吗，那道晚霞最后我没有讲话，因为怕眼泪落下。我没有讲话，因为怕眼泪落下。 第35位。 我们越来越快的老去，已经没有时间准备好面对孤独。那只穿透黑暗世界遮住胸口的剑，攻破以为安全的要塞，曾想苟活一生的破灭。受尽折磨的人得不到理 狡诈的世界里躲不过迷雾的陷阱。我们是混杂在一起一模一样的白骨肉泥，一样的无奈，一样不觉。 这些年满江找到了一种新的音乐表达的方式，是吧？这是在前一个冬天发表的《冬某日》专辑当中的记忆啊，满江作词作曲。 那是我唯一的心， 充满了想象力，也有一种在梦境里穿梭的感觉，或者是像是一种抑郁，听起来非常有氛围的感觉啊，而且这种节奏很复古。2018年第17期中国榜 Top 40啊，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旅行团乐队，上榜8个星期，本周下降10个榜位的周末玩具。复古的节奏，想起了我们迷人的80年代啊！来，下个月呢，我们在老家有一个中学毕业30年的聚会，我们有一个主题，就是要回到80年代，要穿着当年的那种潮流的衣服，跳着复古的 disco 啊，河东。如果你跟我一样的经历过80年代，一定会回味无穷的。 第33位呢？ 这世界太喧闹，我不想有爱就好，有你拥抱才有勇气到老。哦，我不是你所伴，我宁愿永不脱单。如果没有你，我宁愿落难。 李玖哲阔别华语歌坛好几年之后，最新的专辑还会记得吗？ Will you remember? 这是第二首打榜的单曲，叫脱单。 我为你等待，这世界太喧 崔凯作词 J 唱，李玖哲联合作曲。 我没有你我宁愿落难一辈子孤单，我还在这里等你。 Number 第32位 Number 最坏的一次旅程，转身就要跑得远远的，最好的爱快要发生，台北做了一个霓虹的梦，他在北京生活挤成一个胡同，我们匆匆掠过青春线正重逢，总有一天我们怀念一种平庸，生命在你的心中挖出个窟窿，以后还会遇见另一个人还给你笑容，最好的快要发生， 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张栋梁最新的 EP 啊，他阔别歌坛也好几年的时间了，这张 EP 呢有五首歌，同名主打最好的快要发生啊，感觉这次张栋梁还蛮温柔的哈、啊、想起他当时应该在 EMI 吧，寂寞边界还算是突破了一下自己啊，张栋梁，任何时候呢，大家想到他都会想到他出道的时候的爆款歌曲《当你孤单时你会想起谁》啊，这是雄霸 KTV 多年的金曲啊，相信他现在出去演出的话呢，别人必须要让他来唱这首歌。这里是麒麟正在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2018年第17期Top 40接榜专题时段，接下来听一首新歌，排在第31位呢，是一首公益歌曲，中国宫颈癌预防控制科普项目的公益歌曲《这样的我》。 你喜欢在昏黄房间里有我的陪伴，我们都闭上眼睛不说话，只要分享心中发亮的月光，我喜欢在茫茫人海中发现你寻找我的模样，当你迷失在彷徨的路口，别害怕，我会紧握着你的手，陪你散步也好，

知道很多人是通过歌手这样的一个节目认识到他，音乐科班出生啊，这个再加上演过音乐剧啊，所以他现场非常有感染力啊，对于声音的控制也非常的娴熟啊。 下一种幸福的此刻，舍不得转身走，喧闹的世界只有我。 Number 第二十九位。去感觉，沿路上每次猜不透的所有遇见，让心去感觉，渺小的梦想一天一天又靠近一点，某个瞬间终于明白了一切。我也 现在真的是 OST 满天飞啊，这是小美江美琪为偶像剧三明治女孩的逆袭所演唱的片头曲三明治女孩啊，这是她2018年推出的第一首单曲。 奔跑到了让心去感觉，沿路上每次猜不透的所有遇见，让心去感觉，渺小的梦想一天一 八位。 刷的就成功，因为我是 dreamer， 不管要不空不空，做自己的 leader， 下级的想法别人的看法会不会太傻，全部揉成一团来个宇宙全力打、 我们听到苏明阳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宇宙唯一的你 Do it like this 当中的 Do it like this 上榜三个星期啊， 追着梦想的超级英雄，Be a hero, be a hero， 超级英雄，超级英雄，我来去无踪，钢筋铁骨，我说话很酷，我脚步稳固，我从不认输，就是这样子，我 do it like this， 说的就行动，因为我是 dreamer， 不管要不空不空，做自己的 leader， 小弟的想法，别人的看法，会不会太傻，全部都请你等来个宇宙全雷达、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飞檐走壁的超级英雄， 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万夫莫敌的盖世神功， 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追求梦想的超级英雄， do it like this， 宋明阳这两年呢稳扎稳打，现在开始浮出水面 Do it like this。 我记得当时认识宋明阳的时候，还是那个时候在 Berkeley 呢给张杰写歌哈、我在这儿 You are so beautiful 以及还有吴亦凡 Bad Girl 等等的歌曲呢。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哥吧。接下来我们听到是马来西亚的李佳薇的一首 OST 啊，这是为《亲爱的初恋》这部电影演唱的中文主题曲，叫做《Hey Baby， 你是我的》。中国榜 Top 40的恒星哥出现了，上榜九个星期。Karen Moway 的《慢慢喜欢你》，李荣浩作词作曲，这首歌有重哦，很多人非常的喜欢呢、啊。方博申啊，这个名字非常的陌生啊，可能他改了名字， 他说他是2004年的我行我秀的前十的选手，哇，还在坚持当中啊，要为他打 call。 2004年我行我秀，我记得冠军应该是张杰啊，当时在前十里面还有比较知名的艺人，有袁成杰、方博山的一首电子迷幻的漩涡。 站在最热闹的街头，孤独的被掩盖，泄露天际的眼神说不起来。感情已是个谜，我心急 歌坛的一首现象级的歌曲啊，可以这么来说。曹轩宾出自于啊《经典咏流传》这个节目当中，他自己创作的一首歌曲叫做《别君叹》，真是一古一今呢，用陕西方言唱出了盛唐离愁啊。上榜八个星期，亚军单曲，恭喜一下，本周排的第24。 陵墓无。 第23位。 多少年之后，一个人叙旧，才知道什么是愁，可比起接受还有未完成的梦要我去追求，看时光倒流不如继续走，再见也可以是问候，我还是我自己占有。 又是来自谭旋的制作啊，以及作曲，电视剧《老男孩》的同名主题曲，叫做《老男孩》，Oh boy 啊，古巨基。 我曾问过自己， 生活值不值得叹息，明明烦恼都已摆平。但人一生中最大的瓶颈，却是走走又停停。所以不管多急，我都能走下去。多少年之后时光倒流，不如继续走，再见也可以是问候。我还是我自己占有。多少年之后借寂寞消愁，才明白什么是富有，打点好伤口，继续做完年少时的梦在享受。但勇气还在青春的路口，转过身仍然是朋友。我稳稳地走，你稳稳地留。 Number 第22位。 娃娃魏如萱自己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 Don't Cry Don't Cry， 从上周第21跌至22，小降一级，还好还好，上榜五周的时间。 不是怕被忽略，是孤风渴望 晓得魏如萱的末路小狂花的这个巡演还有没有在路上哈？我们来听到这首新歌呢，是 Don't Cry Don't Cry。 这里是麒麟在北京音乐广播为各位带来全新一期的中国榜 Top 40 揭榜专题时段，第30位苏诗丁的123，第29位江美琪的三明治女孩，第28位是宋敏洋的 Do It Like This， 第27位是李佳薇的 Hey Baby 你是我的，第26位莫文蔚的慢慢喜欢你，25位方博生的漩涡，曹轩宾的歌曲别惊叹排在第24位，23位呢是古巨基的不老男孩，22位魏如萱 Don't Cry Don't Cry。 我们来听一下这个时段最后一首歌曲，撒丁丁作曲并且演唱，他担任香蜜沉沉烬如霜这个电视剧的音乐总监啊，来听一下他演唱的左手指月，上榜六周，本周下降11榜位，稍后回来全国时段 Top 20。 手握大地，右手握着天，掌纹裂出了释放的闪电，把时光匆匆兑换成了年，三千世如梭破茧，

是演员宋佳。其实他很多很多年前啊，他也发表过专辑，他一直走的是那种文艺女青年的路线，包括现在的这一次发 Her 的这样一批两首歌，墨镜还有 Her 啊，他是对于音乐认真不玩票的一种专业的态度啊，而且在这个专业的音乐节当中带着自己的乐队一起来完成啊 Her 啊，火星电台黄少峰一起来合作，排了第19位 Number 19。 眼看细雪没入无情的岁月，却等来你一句无望的留言，旧梦幻转为何如昙花一现，良辰折剑剩残雪。 是最近我觉得最好听的一首 OST 啊，由谭旋作曲的一首歌曲《听雪》，烈火如歌的一首插曲，由张碧晨所带来啊，本周上升四个榜位，进入到前半区。好听吗？我觉得好听，你觉得好听？给我举个手，让我看到你。张碧晨的《听雪》本周排的18位啊，第17位新歌进榜，也是一首 OST 啊，这是田馥甄为电视剧《温暖的弦》所演唱的主题曲《最暖的忧伤》Number 17。这首歌非常舒服又细腻啊， 这两个人呢，以前给田馥甄写过《魔鬼中的天使》《看淡》呢。作词作曲就是金牌搭档陈小霞、姚若龙，他们俩的歌呢确实不好唱啊。 第十六位。 人常说天涯地角步步有求时，为何曾经爱不过这相思？双龙成姿，花开喜事，为我不善这言辞。 谁送我寒冬落魄，春暖风生时，一次便作废了生死。天上月的字， 为我心心念念几个字，千千人不知，付不尽这扑火吞雨几成痴。 倘若唯唯诺诺在这弹指枉费一世，不与火不成诗。 火城市，又是谭选作曲制作的一首歌曲，这是电视剧《烈火如歌》的片尾曲，由迪丽热巴和毛不易，还蛮这个没人想到的一个搭配组合。第十六位哈， 十五位。 晨昏露霜，在家无措，苦乐聚散都经过。我们并肩去探索，挑战那未知的风波，不寂寞。翻山越岭唱美丽的歌，亲爱的伙伴，你和我 继续是 OST 啊，这是周华健为国产的动画片，说到现在都没看，都已经下档了。看过了人告诉我好不好看，《猫与桃花源》，因为我们都是铲屎官，所以呢，看到跟猫有关系的任何的题材呢，都会特别的留意啊。流浪的终点， 晨昏露霜，在家无措，苦乐聚散都经过。寻找 家乡。 这里是吉林在北京为各位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2018年第17期 Top 40揭榜专题时段，周华健流浪的终点，接下来是李晓东作词作曲编辑演唱的我心常自在，本周呢又反弹了四个榜位 Number 14。 我心常自在，只求常自在，喜怒哀乐皆空。我心常自在，愿人间自在，愿者自当无敌。 古人举例问过有在我的风之几千年里，语言之间心心情情的那个我，牵挂着电到梦想，孤孤夜的长发穿越这世界，乾坤之外也得宝。我心常自在，只求常自在，喜怒哀乐皆苦。在我的风之几千年里， 第十三位。 充满你，你有情有义，我百看不腻。一起坐在酒杯里，泪水又一滴，天天向上，好好学习，掏空身体没脾气。六月风拂过草地，吹来吹去抚摸你，风吹起，风吹起，怎样虐我都满意。遇见你，无边的空气，原来是别离。如果那放下自己，相爱又相惜。 这首歌的旋律大家非常熟悉，对不对？或者是至少在哪儿听过？这是常石磊在邓丽君的经典名曲《山茶花》的基础之上重新填词并且编曲创作出的歌曲，叫做《遇见你》啊。这是电影《遇见你真好》的一首插曲。 泪中有笑容铭记，风吹起， 风吹起， 风吹起，风吹起， 转身之后来不及。风吹起， 风吹起， 风吹起， 风吹起， 命中注定遇见你，命中注定遇见你。 第十二位。 酒来将尽酒，一杯愁上头，是时候，是时候，到了时候。 这首歌呢也是一首 OST， 郁可唯由这个袁大千唱的一首爱情主题曲，陈曦董东东这对夫妇写的一首歌。哦，现在郁可唯已经不是滚石的了哈，他是华研国际旗下的一位歌手了。启凌呢在北京为各位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谢谢大家一周以来前往中歌榜在新浪的官方微博转帖评论和点赞哈。 一曲长相守到最后，到最后没了以后， 第二军团排头的是上榜三个星期小诺诺尔曼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奶奶的摇摆颂》，选择他的 EP《送暖》啊，这是他从美国伯克利音乐学院回到中国之后发表的最新的唱片呢。 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天边亮，你是否像我就风筝一上，你寄过来我穿上，是那么暖那么香，我小时候世上也有这种 飘荡着。

届时台上台下的八零一代将可以带着自己的孩子们共同唱起鲁冰花、葫芦娃、黑猫警长、蓝精灵这些回响在自己童年中的经典旋律。当晚台上唱惯了大部头制作歌剧的薛浩银、王庆爽将和自己的家人在一起，忽而变身葫芦娃、黑猫警长，一会儿又变成花仙子、粉刷匠。此外，于海洋、季慕宁、冯丽媛三位歌唱家也同台唱响被珍藏在记忆深处的一首首家喻户晓的儿歌。最后来关注5月17号到18号，爱尔兰踢踏舞剧《命运之舞》将在世纪剧院上演。《命运之舞》讲述的是年轻恋人哀婉却热烈的爱情故事，融合了爱尔兰经典的音乐和舞蹈，首演自1994年，已在世界各地巡演20年，将爱尔兰的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如何乐坛精英新贵，集合八方听评反馈。 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 Top 40，欢迎回来。2018年第17期中国榜 Top 40，第20位是小娟与山谷里的居民乐队的《爱的路》，19位小宋家的《Her》，18位张碧晨《听雪》，17位新歌田馥甄的《最暖的忧伤》，16位是迪丽热巴毛不易的《浴火城市》，15位周华健《流浪的终点》。李晓东的《我心常自在》排了第14位，13位是常石磊的《遇见你》，12位是郁可唯的《无由》，11位小诺诺尔曼的《奶奶的摇摆颂》。接下来进入到 Top 10呢，我们来看到零点乐队，好久不见了，《天下无敌》新歌进榜拿到第10，成绩是相当不错呀。 好想去再站起，孤独着不放弃，擦干泪再继续。 是不是特别朗朗上口啊？零点乐队一直是流行摇滚，他们有吉他手大毛，键盘手曹乐萌，主唱老五，鼓手段思黎 Sarah 以及贝斯手杨海东组成的横跨60、70、80不同时代的辣妹萌叔组合啊。这是他们2018年 EP 的主打歌曲啊，天下无敌 No. 10。 不怕挫折打击，何惧痛苦磨砺，都是生命的洗礼。是男人就该顶天立地，少看尘世间虚情假意，眼尽所有孤独，忍受所有委屈，才天下无敌。 第9位。 天人容易犯错，无定会沾祸。 宋茜他的首张个人专辑 Victoria 的先行单曲《屋顶着火》，首周空头冠军之后2周拿到第1，然后上榜7周一直在前10，这个成绩实在是非常的厉害啊，反正排了第9位啊。宋茜 最高点 Don't wanna stay, You will never let me down, You will never let me down, Take it all the way, 去到最高点 I don't wanna stay, yeah, You will never let me down, Ooh, 八位。 以为永远很远，不愿就此停留，以后有太多可能，何必找青春将就。以为我会改变，变得更懂爱情，最后我 呢，田馥甄有两首歌曲在榜上都是 OST 啊，这是他为最近大热的一部电影刘若英的导演处女作《后来的我们》所演唱的插曲，而且确实在电影当中出现了爱了很久的朋友，黄玉玲作曲并且制作哈。看了很多人有很多的泪点啊，我的泪点呢在田壮壮啊演的父亲给小小写信的那一刹那，对我来说是一个泪点啊。好，接下来张杰的如歌。杰的如歌，又是谭旋作曲《烈火如歌》的主题曲，上榜三个星期，本周呢不小心下降了三个榜位啊。 若遗憾是遗憾，若故事没说完，回头看梨花一落千山，我至少听过你说的喜欢。 你 是通过本节目首发的一首单曲，韩红的小屁孩，他和 rapper 小老虎一起来合作的哈。作曲方面是韩红啊。第六位， 如果所有的光芒都失去颜色，就擦亮我黑夜里不灭的路灯。如果寂寞是拥有的唯一要求，就 多么熟悉的声音啊！尽管他很久如果不唱歌的话呢，只要一开歌都知道这是那英在唱歌。这是一首 OST， 他为徐峥的电影《幕后玩家》所演唱的主题曲，叫做《夜光》。 被孤独再独自拥抱的冷冻，暗淡过眼眸，转身回首又随 那英这些年发表歌曲的这个机会不多，但是听到他的新歌，感觉到他的状态依然是很神勇的状态依然在啊。为幕后玩家所演唱的主题曲《夜光》，这首 OST 首周空头第五的位置。最厉害的是第四，黑马哥昨天刚刚在北京举行了他的巡回演唱会，真香。这首 OST 呢是张靓颖为电视剧《归还世界》给你的主题曲啊，贪恋。昨天他在北京的舞台上面说，08-09年开始，他的右边的耳朵就会间歇性听不见啊。他非常珍惜每次在舞台唱歌的机会，希望可以唱很久哈。 我是谁？寻找一个回答。路茫茫，欲望千层方向。第四方，五天一烟花。 脚下，练起心墙，远近 我们继续看到第三位呢，又是张杰。张杰呢，本周 Top 10两首歌曲，两首 OST， 而且呢，这首歌呢同样是谭旋，所以呢，本周 Top 40呢最大的赢家应该是谭旋，他有五首歌在榜上出现。谭旋作曲，张杰的《真假》，《远大前程》的主题曲，第三位。第二位， 是我一定要握紧，也想就这样放过自己。你说我这样的灵魂，并不会真的属于那一座城，属于那一个人，过安稳的人生，再拥抱我一夜，再拥抱我，再温暖我一夜，再温暖我。多么希望。 张信哲的《不在》这首歌呢，创造了非常厉害的成绩，三周的冠军，两周的亚军呢，上榜七个星期，目前依然排在第二的这么一个很高的位置上面。如果从1988年和潘越云合唱第一首歌《你是唯一》开始，到今年张信哲出道30年的时间了，带来了非常多的经典，而且还保持了很高的演唱的水准呢。老天爷赏饭吃，再加上后天的努力哈。这里是麒麟在北京为各位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2018年第17期中国榜 Top 40啊，第十位零点乐队的《天下无敌》，第九位宋茜的《屋顶着火》，第八位是田馥甄的《爱了很久的朋友》，张姐如歌排在第七位，第六位是韩红的《小屁孩玩耍版》，第五位那英的《夜光》，第四位呢是张靓颖的《贪恋》，本周第三位张姐的《真假》，第二位是张信哲的《不在》。冠军歌曲和上周是一模一样的啊，听这首歌呢。应该是有历练的人会更有共鸣，像我们这种人到中年，听起来也绝对是可以对号入座，找到自己的情绪在里面。物是人非，但往事并不如烟呢、啊。我们要谢谢这一路走过来哈、啊，这个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人和事哈、啊，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我们听一下成龙的《物是人非》，恭喜拿到冠军。 物是人非，事事休。雨与泪湿春衫袖，高楼与谁伤，愿醉千杯酒，往事化成愁心不丢。孤影人瘦月如钩，梦醒情暖万几度秋，聚散苦匆匆，此恨无穷又无头，喋喋不休。岁月那么久，记忆那么久，我窗听雨心思如残留，不见去年人，小道无人走，何时晴朗夕阳照西楼，挑灯黄昏风摇